做到应茶尽茶，应歌尽歌，不漏一人。自7月20日以来，以排查落位，密接77人，次密接292人，全部排查落位隔离管控。三是严格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管控，精准核查市级大数据派单人员，严格落实当日派单、当日排查、当日纳入管控、当日核酸检测四个当日要求，已累计排查落位2861人。细致开展自主摸排、地毯式吞进敲门行动，引导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主动报告，并全部落实管控措施。四是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深入挖潜区内酒店资源，已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5071间房，同步做好隔离酒店储备工作，制定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员、国际机组、外航机组五类人群集中观察点防疫管控方案，更新防疫手册，进一步规范环境消杀、垃圾处置等工作流程，同时全力做好奥运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二、聚焦重点，坚决抓好首都机场及周边地区防控措施。一是持续加强入境机组人员服务保障，强化与首都机场航空公司协同配合，成立外航机组保障现场应急中心，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应急流程，24小时轮流值班值守，累计服务入境机组人员20余万人次，其中外航机组1.23万人次，外航机组阳性事件均得到妥善处置，未出现疫情传播情况。今年累计服务国际航班机组人员近9万人次。二是全面强化入境进京人员服务保障，严格落实入境人员管理工作指引，建立应急通道，积极做好接转、隔离及服务保障。7月20日以来，已接转26个航班1450名入境人员，认真落实市级新增的入境人员接转任务，组建工作专班，24小时完成酒店筛选、评估、改造等工作。自承担集中隔离服务保障任务以来，顺义区持续保持隔离人员零交叉感染，管理服务人员零感染。三是积极做好其他口岸入境人员接转，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接转工作流程，分成6个小组，按照每组12小时轮岗值班，开展 T3 航站楼从国外经其他省市口岸入境后，经国内航班赴京人员的接转工作，确保无缝衔接，实现接转工作人员零感染、外界零传播。自2021年1月28日以来，共接转旅客8589人，其中入境满14天、不满21天旅客4590人，转机离京514人，入境满21天、不满28天旅客3999人，转机离京37人。四是切实抓好口岸管控及货物消杀，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与首都机场海关、首都机场集团货管委沟通协作，督促企业落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货运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细则4.1版，实现货运口岸入境各环节闭环管理，坚持人物同防原则，规范防疫工作流程，对口岸操作区、国际快件中心、人密场所定期开展联合检查，督促企业对国际进港货物在卸机、入库、拆解、提货、分拨出库等环节进行多次消杀，对国际港货进港货物涉及的重点环境监测物定期进行监测采样。五是严格实施机场从业人员闭环管理，成立顺义区首都机场防疫服务专班，全面加强与首都机场联防联控， 协助 3.5 万名一线员工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面排查首都机场集团成员单位在顺居住员工情况，新增500间房用于相关从业人员集中居住，督促机场落实旅客侧位等登记、公共区域消毒、工作人员防护、风险场所关联人员排查等各项防控措施，督促强化国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管理，严格落实直接服务国际入境航班工作人员四指定四固定两集中要求，协助实现一线保障人员、新入职员工、合约商员工疫苗接种三个百分之百，严把外防输入关口。六是坚决落实机场周边地区防控措施，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制定首都机场周边重点区域风险人群核酸检测工作方案，分批分类安排核酸检测，涵盖五镇两街两区、天竺镇、后沙峪镇、南法信镇、李桥镇、仁和镇、空港街道、望泉街道、雷空经济核心区、天竺综保区，包括三类。第一类防疫等级为现住址在顺义区且直接参与首都机场客运、货运、保洁、地勤等服务保障的人员和国航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核酸检测。第二类防疫等级为第一类人员的共同居住者，约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进行健康监测。第三类防疫等级检测人员范围为机场周边居住较近、联系密切的30余个村和社区，约1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其他首都机场周边村、社区根据疫情形势随时进行针对性核酸检测或全员检测。目前已设立27个核酸检测点，提供一米凳、遮阳伞等各项温馨服务措施。自7月20日以来，累计核酸采样286098份，完成检测282698份，结果均为阴性。8月4日以来，累计采样94577份，检测91177份，结果均为阴性。全力推进机场周边地区居民疫苗接种，确保应接尽接，对机场周边村和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全部实行塔口管理、侧微扫码、登记查证4件套措施，加大对社会单位、楼宇、商超等的督导检查力度。三、严格落实四方责任，持续加强社会面防控。一是从严落实重点场所防控措施，加强对商超、宾馆饭店、公园景区、7小煤店等场所管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加强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暂停开放棋牌室、麻将室、娱乐室等密闭活动空间，严格抓好公交、地铁、出租车等领域管理，每天排查所有驾驶员的健康状况，加强对窗口单位和医疗、市场等公共服务行业的检测筛查，严格实行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措施。二是强化预感防控措施，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持续强化预检分诊，加强对第三方保安、保洁人员的管理及健康监测，从严落实常态化预感稽查机制，建立卫体整改清单，实施销账管理，发挥小药店、小诊所哨点作用，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设置临时隔离场所，做到风险人员闭环管理，加强药店购药人员健康监测。自7月20日以来，已实施健康监测1.8万人，解除监测1.77万人。三是强化冷链食品排查管理，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各环节预防性全面消毒措施，进口冷链食品全部纳入北京冷链平台，对冷链食品生产企业、冷库、便利店等重点场所以及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运输工具检测筛查频次，7月20日以来共采集样本1.1万件，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四是安全有序推进疫苗接种，采取加强组织调度、广泛深入宣传、精准组织动员、强化培训指导，安全有序接种方式，全力接种疫苗，持续降低脱落率。目前18岁及以上人群全程接种率达到95.5%，12至17岁人群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3.2%。五是全面加强监督执纪问责，迅速启动疫情防控监督机制，重点监督检查各单位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主动担当、履职尽责情况，特别是对风险人群的排查落位、核酸筛查、管控转运等重点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对发现的问题从严从紧抓好整改。从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措施不到位、拖沓敷衍、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加强对一线人员、工作人员的关心关爱措施。下一步，税区将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织密织牢防控网络，抓细抓实风险排查、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各项防控措施，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我们也倡议并感谢税域居民积极参与执行各项防控措施，共筑防疫屏障，全力为保障首都安全做出积极贡献。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顺义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知县委的通报。下面呢，有请延庆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叶大华介绍延庆区疫情防控的具体做法。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向大家通报延庆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延庆区作为首都的西北大门、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坚决落实中央及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全力筑牢疫情防线。截止8月5日，延庆区已连续560天无新增确诊病例。自7月29日北京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病例以来，延庆坚持从严从紧防控策略，毫不松劲，绝不手软，抓好各项防控工作。一、调高级别紧急行动。我们将属地疫情防控工作放在维护国家形象、保卫首都安全、确保冬奥如期安全筹办举办的高度来部署落实，第一时间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调度提级，由常态化转入应急状态，增加调度通报频次，高位协调解决防控中重点难点问题，八组一办迅速响应，分头行动，全面压实责任，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凡是涉及疫情防控工作，必须亲自问、亲自抓，务求医疗、教育、商场门店、娱乐及宗教场所各大领域的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是9条最新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落好。二是查人控人，从速从严，进一步强化全区各行业领域中高风险地区及相关人员排查工作体系，完善区、街乡、社区村三级派单核查工作机制，结单即办，不漏一人，坚持以房查人、以业查人、以属传板的方式滚动开展敲门行动，对从其他省市中高风险地区返京人员、本市疫情关联人员及其共同居住人员迅速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对所有排查落地人员实行落位管控，核酸检测随排随检、应检尽检。截止8月5日，累计接4级派单1851单，对落地查实的720人全部落实隔离观察管控措施。三是社会动员强化落实，坚决落实四方责任，突出加强宣传引导，制作60余个版本的 人员提示电子海报和31期村书记大喇叭广播，以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形式，不断强化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切实营造全民抗疫的良好氛围，第一时间关停全区棋牌室、麻将馆和农村大集，暂停全部线下培训活动，突出抓好社区村卡口管理，规范落实各类公共场所防控指引要求，及时补足防控漏洞，提高专业化水平，建立专家团队月巡机制，18个专家巡查指导组集中对各街乡镇进行巡查，开展现场实地技术指导，进一步优化社区村防控策略，确保防疫措施落到位见实效。今天是冬奥会倒计时182天，为确保冬奥如期顺利举办，严禁结合实际，聚焦4个方面，全力筑牢疫情防线，确保首都安全。一、筑牢冬奥筹办举办安全防线，服务保障好冬奥会是党中央和北京市交给延庆的政治任务。延庆区坚定决心信心，按照节约安全精彩如期办赛要求，将疫情防控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冬奥会疫情防控总体指导意见，密切关注东京奥运会，完善应急预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设施建设，做好远端健康监测、通关检验、隔离观察等服务保障及疫情防控工作，实施医管一策、医场一策、医电一策，强化封闭管理，实行每日动态摸排机制，严格进出人员管控，实行更新台站，确保重点人群无遗漏，突出做好食堂消杀、工作人员行程轨迹和健康状况核查，保障后勤安全，强化北控安检口内外联动机制，加强车证识别和信息共享，实现施工现场疫情防控、交通管控一体化管理，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涉冬奥等重点领域应接尽接，切实筑牢冬奥筹办举办的安全防线。二、筑牢首都西北门户安全防线，加强进京流动管控，8个进京检查站全部开通安全车道，全量开启检录设备，设置专门劝导处处置区域，前置行程码检验岗，复试检验检查多措并举，最大限度提高通勤效率，严防发生拥堵，做到防输入、保安全、保畅通并重，坚决为首都安全站好岗、放好哨，密切关注中高风险地区变化，加强与周边地区联防联控，互通有无，提升查控效率。在此也提醒计划从西北方向返京的市民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提前查验健康宝和行程码状态，确保安全畅行。三、筑牢农村地区安全防线，延庆是涉农大区，筑牢农村防线是确保全区全面安全的基础。一是盯重点，把流动人口聚居村、农村大集、文化活动院、卫生室等列为排查重点，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9个重点村，及时开展流动人口摸排专项行动，通过严格进村入口登记、地毯式入户摸排、出租房屋旅店式酒店管理等措施，强化流动人员排站动态管控，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防控工作有的放矢。二是抓细节，充分发挥农村邻里相熟、对村内人员结构、流动情况最为了解的优势，准确高效落实人员排查、外来流动人口管控、居家观察检测等措施。三是强引导，结合农村实际，依托农村大喇叭、卡口、主要道路等宣传阵地，将疫情防控知识转化为延庆方言的村书记播报、快板书等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让村民一一接受、乐意相传，真正入脑入心，切实筑牢疫情防控的思想防线。四、筑牢旅游重点行业安全防线。作为北京后花园， 夏都延庆备受广大市民青睐，是首选的避暑胜地。当前正值暑期，来延旅游、休闲度假的游客激增。为确保旅游安全，我们执行限量预约错峰管控，八达岭长城、四元公园、龙庆峡等重点景区严格限流60%，实行网上预约、景区优化游览路线，增加了扫码测温的点位数量，安排工作人员流动提示劝导游客戴口罩、不聚集、文明游览、安全游览。全区60家宾馆酒店、120多家精品民宿和400多个小院严格履行测温、验码、戴口罩等防疫规定，严格查验14天行程轨迹，对来自风险地区进京人员逐一核对，严格落实管控措施，确保来延游客提供安全的旅游服务。对不配合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者，谢绝入住。这里特别强调，暂不为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人员提供旅游服务。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延庆区将坚决落实中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始终树牢首都防疫从紧从严的意识，压紧压实四方责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要点位、重点人群，不折不扣落实防疫措施，切实把好每一道关口，不断夯实4条重点防线，扎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篱笆，为全力保障冬奥如期顺利举办和首都安全做出应有贡献。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延庆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叶大华的通报，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 风帆远离风暴，你却肩负起使命，依然逆行。向你致敬，无名的英雄，你的天地，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周末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周五， 嗯， 明天又 立秋了， 你也知道啊。 那是啊。 哎呀，真不错， 凡是和美食有关的节日我都记得倍儿清楚。 行行行，只要是吃您都记得印象深刻、啊、 哎，明天咱该贴贴秋膘了。 啊，是吧？ 但是我觉得您就不用了。 为什么？ 身上已经有很多存货了。 一肚子坏水是吧？又记起这句话来了哈。反正农历6月29号、8月7号，也就是今年的立秋日。 嗯， 北方确实有立秋贴秋膘的习俗。 没错。 素来讲究时令的北京人啊，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那就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肉食， 嗯、 大快朵颐是吧、 嗯？ 同时呢。吃的特别舒坦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古朴的文化饮食相伴。 哎， 最令北京人心仪的，其实有很多，比如酱牛肉 啊、哦， 对吧？包括像北京一些老字号的酱肉、天福号的肘子。 嗯， 立秋之前呢，据说记者还专门去了天福号的生产车间，看看这个肘子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哎， 进车间之前，据说这不是疫情嘛？ 嗯， 师傅们也是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手消毒啊、封林呐、啊。一进车间就看见师傅们早已经开足了马力。据说为了保证供应哈、啊，车间24小时轮流加班。 哎呦，够辛苦的呀！ 啊、那是这时候必须要辛苦一下。 嗯 啊，每年有好多，哎也怪哈，这一说过年过节啊，这时令都是跟吃密切相关。 是呀、 啊，是 呀、 啊， 逢年过节大家都要买点时令的节令食品， 哎、 比如什么饺子、汤圆 是是是。 现在吃点酱肘子 啊。据说呢，他们为立秋已经准备了80吨的酱肉。 哇！ 啊，一吨是多少斤？ 一吨是。1000公斤， 你这个含糊什么呢？ 应该是吧？ 是啊，必须是啊、 嗯、 啊！那么据说呢，人家天福号肘子的制作技艺第9代代表性的传承人宋子君正在为出锅的酱肘子，这叫什么？整形弹汁儿？ 整形弹 汁 儿 啊？就是，反正就是，总之我也不太懂啊。 往上就是弄点酱料之类的。 反正弹汁儿应该是吧，过去不是说是什么百年老汤、 嗯、哦， 对吧？ 高汤， 哎，反正据说呢，就是仅仅是酱制就需要18道工艺， 嗯， 花费的时间自然不言而喻了。据说历时7个小时，2斤2两的原料的肘子啊， 嗯， 酱出来就能酱出了1斤的成品， 50%的量能留下。 哎，这个你印象深刻吧？ 特别印象深刻啊！原来呢，年幼无知的我以为3斤肉能酱出5斤的肘子。 你一定是一个，你要是做买卖，一定属于奸商那种啊。 那不一定 啊， 我那上面都是丰富的汁水、 汁水 汁，那绝对不是注水肉。 酱肉啊，一定是比如说2斤出1斤， 嗯 啊，酱牛肉也是这样。 现在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是吧？所以今天，哎，今天要不然这样，咱们在立秋啊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贴秋膘了，您打算吃点什么？ 哎， 对吧？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明天准备吃点什么大餐，或者在家自己做点美食， 啊、 我觉得都是特别不错的选择。 嗯、没错，您 立秋了，大家要多吃点肉食。 多吃点贴点秋膘是吧、 嗯、 今天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聊聊明天贴秋膘您打算吃点什么。 哎 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既然说到这个贴秋膘了哈，下面一条新闻呢还是和吃有关。 嗯， 2001号房加一根玉米，3008号房晚饭不吃主食，2010号房啊，需要4块烤红薯和腊八蒜。 不是这 什么搭配啊？ 听起来不太容易能贴秋膘啊，这个。 那健康贴秋膘。 一根玉米，那边还不要主食，这还吃红薯，这太素了，这个。 因为啊，这些房间住的主人大部分呢都是年轻人。 哦。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施红霞。 嗯。 刚才我们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房要什么美食，都是在这个施红霞的微信上有一份长长的饮食需求清单，他就列出了100多位客人的喜好。 嗯。 要说这位施红霞呢，是临近首都机场一家酒店的副总，从去年3月份开始。这家酒店有点特殊，它整体作为了一个隔离酒店，供国航直飞国际航班的机组人员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也就是接待的都是机组的，比如机长啊、空姐啊、空少啊等等哈， 基本上飞国际航班的嘛。 哎，下午2点钟。其实还不是一个备餐时间，但是这家酒店的后厨却特别的热闹，这个叮叮叮叮叮叮叮，计时器响起了 啊，这计时器够传统的。 有点像上课的闹铃哈， 是吧？ 这个大厨黄大河上前一步，揭开笼屉， 嗯， 里面呀、啊、 都是白白胖胖的面点，夹着满满的肉馅儿， 嗯， 这总能贴秋膘吧？ 哦，包子， 而且特别香，香气浓郁呀。 哦， 哎呦，这回成了，这个口感软和，却不黏烂，肉汁儿也特别的入味儿。要说这位28岁的小厨，陈忠义是连连点赞，黄大河也觉得高兴极了。 不是，这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这回成了。 前几回都没成。 嗯， 跟你一水准。 有可能。要说这个最于，要说对于美食的研究，那是学无止境，是不是？ 啊，对。 人家作为专业的厨师，有一种好学的精神，多尝试几次，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嗯，是。 要说这位大厨黄大河呢，人家原本是一位四川人。 哦。 擅长的是什么呢？各类小炒啊。 嗯。 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肉包子，其实人家做的并不多。 面点不太灵。 哎。 啊，分红案和白案，你知道吧？ 红案和白案，就是切肉的那案板是红案。 案板嘛，红案和白案。 然后做面食的是白案。 哎，差不太多吧。 这是我粗浅的理解。 哎，所以他估计是适合什么宫爆鸡丁啊，鱼香肉丝啊， 嗯， 这个人家在手。 是， 啊， 人家川菜的名菜。 对吧，你要让他蒸个包子，弄个花卷。 那你说怎么办呢？食客有这种需求。 那怎么办呢？ 那你作为厨师总得学，是不是？人家黄厨师就说了，哎呦，这笼包子啊，是我特意在网上学的。黄大河说，这个隔离人员当中年轻人居多， 嗯， 要说年轻人这口味也比较挑，所以呢口味特别多元化，有很多点单的菜品啊就特别的新奇。比如说那个2010号房是吧，四块烤红薯还得就是腊八蒜吃， 嗯， 你说那怎么 烤红薯蘸六腊八蒜，这 这就是人家的需求嘛。 啊，行吧。 所以对于大家各种各样关于美食的需求，黄大河就去网上找相应的教程学着做，再反复尝试调整配方，实验出一个最佳的口味。最开始的时候啊，酒店也是按照惯例给每个房间提供定制餐，也就是每个盒饭都差不多哈。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发现有一些房间的饭呀基本上就没怎么动。施红霞也跟后厨的师傅们商量说，咱能不能提供一些点餐服务。 哎呀， 就让大家喜欢吃什么自己点， 就是那个没动的就是证明不好吃， 就觉得 不愿意吃， 合自己的口味， 嗯， 给大家在饮食上多一些照顾，那没问题呀，大伙想吃什么咱就做点啥。所以黄大河就和同事们都特别支持，你看人家说给大家烤了蜜薯，特别的甜。 烤什么 蜜薯？ 蜜薯，蜜薯还能被 蜜薯，那个蜂蜜的蜜，红薯的薯， 哦， 是一种甜甜的红薯哈。 我以为是个职位呢。 那是秘书 啊，哦， 你质疑我的专业能力？ 没，您说您的。 要说这秘薯特别甜，嗯，是不是？ 怎么做？ 我有一种做秘薯的方法， 嗯， 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想的哈，就是往这个红薯里加点蜂蜜。 嗨， 它是不是就能变成甜口的蜜薯了？ 行啊， 大家可以试试吗？ 还不够甜，看来是。 那要不怎么做呀？ 我觉得烤白薯，过去北京冬天那烤白薯就特别甜， 嗯， 掰开的时候红色红瓤的 啊，是吗， 嗯？ 那为什么叫烤白薯呢？ 烤红瓤的白薯， 有红瓤的白薯吗？ 红薯呗。 那这不是抢红薯的饭碗吗？ 啊，那行吧。 来说人家正事儿啊，人家就在群里接力呀，每个屋都想尝尝这个蜜薯。午饭一会儿就到啊，以后咱每天早上都有点菜这个环节，大家想吃什么可以提前说，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施红霞也是发了一条征集信息， 嗯， 没想到特别受到食客的欢迎， 嗯， 本来备了半个月用量的400多斤蜜薯，2天就吃光了这400斤。 火， 蒸个南瓜，蒸个芋头，再蒸个紫薯， 嗯， 啊，不知道这个紫薯的瓤是不是紫的？ 那必须，你吃过紫薯吧？ 当然吃过了， 那肯定是紫色。 只是开个玩笑嘛，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嗨，哦， 从这个主食开始啊，大厨们就各展身手，是不是？先腌后卤的风味寸骨啊，外酥里嫩的烤羊排，还有筋道喷香的炒面，也陆续进入到了菜单当中。 嗯， 据介绍呢，目前顺义区已经有集中观察酒店16家，房间有3592间。 每个隔离点都设有驻点医生，开展定期的健康监测，还有核酸的检测。那每个隔离酒店呢，也都成立了一个酒店专班，确保防疫措施能够落实到位。 哎， 咱的隔离人员，当然大家每天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点个菜啊。虽然说是一个隔离酒店，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满足大家对于饮食的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我觉得人家背后的厨师真不容易， 是 啊，虽然说看着，其实说实话，人家那个国航的这些工作人员挺辛苦啊，跟这儿隔离那儿去不了，其实每天就琢磨点今天能吃点什么好吃的。 是， 反正要搁我，我就是首先琢磨一下这个事儿， 就是想着法的为难人家后厨。 那倒不至于嘛，您想这，你当然了，你去不了远处，你只能在房间里边还不享受点美餐，对不对？再说了，不是眼瞅着立秋了吗？今天我们 好的， 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来聊聊哈，立秋，明天贴秋膘，您打算吃点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有很多新朋友，曹军是吧？新朋友说，老公买了羊排，自己在家做贴秋膘。 哦，我觉得处理羊排应该会比较难一些， 嗯，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羊排它处理不好，可能膻味就会比较重。 嗯， 这个李凯老师有一些心得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我做， 据说您做什么羊肉的一些美食特别在行，什么 羊 肉串面 啊？这个简单，羊排确实比较大菜。 哦， 我们家里边家长。 横菜， 对对对，我爸我妈他们做这个做得好， 嗯， 我们就去吃就可以。 行，也就是说，总结一下，您没什么心得。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是先炸一遍再炖呢，还是炖完了再炸一下？ 羊排 啊， 炸羊排吗？ 啊。就是你稍微 还是炖羊排啊， 反正不知道哈，谁知道谁告诉我没事哈。 行，还有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这两天准备吃点什么好吃的，像花婶鲤鱼说，明天我们家要吃大葱包羊肉，还有这个凉拌这什么呀，有点看不清啊，是一繁体字儿，凉拌蒜 不 是凉拌凉拌 凉拌蒜。 然后就说嘛，明天下午立秋，这立秋之后啊，也提醒大家，早上可能就会有点凉，但是呢，中午可能会比较热，这个昼夜的温差慢慢就会大起来了。 原来有一句话叫什么？早立秋怎么着？ 早立秋冷飕飕， 真的吗？ 晚立秋热死牛。 哎呦，可以啊！ 然后华山鲤鱼说的。 还有一些朋友啊，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静一静也是新朋友，说主持人好，中午在食堂吃的炖鸡块，这算提前贴了秋膘了。 鸡肉相对来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肉食的品种， 是吧？ 会觉得相对来说油少一点儿， 哦，行吧。还有必须的必说，大肥肉还是算了吧。拌几个凉菜，买一只熏鸡，哎，鸡肉的吃法也比较多哈。 对对对，熏鸡、烤鸡、炸鸡、 扒鸡 、要说扒鸡，我们石家庄有一个中华老字号 啊，德州扒鸡、 金凤扒鸡，也是一个就是算石家庄当地的特色美食吧。 哦， 但是跟北京烤鸭一样，就是不要买袋装的，尽量买那种现吃的热乎的。 哎，包括你们石家庄那天你跟我说那叫什么牛肉罩面是吧？ 牛肉罩饼 啊，牛肉罩饼。 有几家牛肉罩饼馆子还不错，都挺火的。 反正我也没吃过。 您也没什么机会吃。 哎，北京没有卖的是吗？ 哎，北京是真的很少吧， 是吧？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贴秋膘。张伯荣说，感觉天气还是挺热的，应景贴点秋膘，有鱼有肉，适量而已，给我们发来一张图。我们一看，呵，这炸带鱼。 哦，还真是。 带鱼你爱吃吗？ 红烧带鱼比较喜欢吃。 是吗？炸带鱼其实现炸的，就是从那个反正炸的都。我就不该提这茬儿，行吧？ 在哪儿啊？是什么新街口、豁口啊、牛街呀、啊？有没有这些呀、啊？ 就是炸的东西，一定是这个刚炸出来的最好吃， 就趁热乎吃哈，跟那个饼差不多哈。哎，刚才京东牛哥说了，说到这个羊排，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做法，说先蒸再烤。特别的外酥里嫩，大家可以回家尝试尝试。当然现在啊，我觉得学做饭真的门槛越来越低了，因为网上有很多的什么教学软件呀、自媒体视频啊，哪怕我们这种新手小白，从那种简单的菜开始学起也是有机会的。 对，美哲经常说的一句话，这回终于好了。 这回终于成了， 对、啊，前面 终于抢救成功了。 行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明天贴秋膘，贴秋膘啊，您打算吃点什么？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的歌曲，欢迎您在整点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就像静一静所说的，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立秋了哈、 哎、 明天就是立秋的日子。 还真是、你要说2021年已经过了一半多了，我的2021年计划还没有实现呢。 嗨，这您起步也太慢了。 那您在今年有什么计划吗？ 没什么计划。 哦， 一切随缘。 我本来还想问问你的年度计划有没有完成二分之一了。 啊，没什么计划。 嗯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明天的计划得有。 嗯， 得吃顿横的。 哎，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是立秋，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这段时间疫情也是备受大家关注，望京国风上官小区封闭之后，居民们的生活必需品怎么送到家里边去？就在这个特殊时期，一批志愿者也是上岗了。他们帮助社区啊传递信息，送快递，分发防疫物资，为居民解决各种问题，温暖了大家的心， 真好。 昨天下午2点，32岁的李翔正奔波在这望京国风上官小区里边哈，电动车前后装着大包小包的快递和外卖，准备送到各栋楼的居民家中。李翔啊是附近一家叫什么房屋中介的北京店的经理， 哦， 也是国风社区的居民。8月4号一大早正准备上班的他，接到了，哎呀，小区封闭了啊，暂时封闭。店铺暂时无法营业了，但是李翔呢没有选择在家歇着，和6名同事主动请缨，成为了社区防疫志愿者，并且把店铺啊改成了志愿者的服务站，为大家提供生活所需。 哎，你看人家就特别的仗义，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主动站出来为居民提供服务啊。 是，人家专门还弄了个群嘛，艾特所有人，说需要酒精消毒的可以来我们这门店啊领，如果不方便呢发楼号给我，我们可以送过去。 哎呀真是，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好邻居啊。 是吧，你需要什么样的消毒物品？ 消毒物品我倒是不需要，但我可以有一些美食、不知道身边的同事有没有这样局气的人呀。 你这算给人添乱。你知道吗？ 给谁添乱呀， 人家在忙着防疫呢。 那倒是， 你就知道吃、 行行行，来说说防疫的事儿、 反正李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防疫物资，他和同事自筹了3000多块钱，买了50大桶酒精啊，供社区防疫使用。李翔说了，这10桶酒精啊送给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了，还有一些呢发给居民，现在还剩下20多桶。我们店里边还有一些口罩啊，防暑驱蚊用品呢、也送大家了。防疫期间这物资消耗大，希望能有所帮助。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啊，国风社区东西南3个出入口暂时封闭，北门啊作为基本生活物资出入口实行全天候的封控管理。 为了避免居家隔离的居民外出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李翔和同事们就化身了、哦、快递员呐、外卖员呐。居民们只要有什么需求，在群里边说一声，李翔就会跑到北门去取件，再送到各个楼。说这个时候啊，街道物业都很忙，我们能分担一点呢，就算一点。 嗯， 居民刘女士就说：“你看，志愿者会询问我们有什么需求啊，及时传递社区的最新信息。”微信那叫秒回， 哎， 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 要说啊，这个安全感真的对于居民朋友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嗯 嗯，就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被隔离的期间哈，我觉得大家可能心里难免多多少少有点担惊受怕的心情。 是，当然我觉得就是在更多的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不受一些影响，对吧？微信秒回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微信秒回是一个多么。还真是幸福的事儿哈！ 你的微信是秒回吗？ 我一般要是能看见的话，我都会秒回大家。 但是大部分时间看不见。 你比如说，我现在负责管理咱大城小事的粉丝微信群哈、有的时候确实不能第一时间把大家拉进群里，但只要我看到了大家的信息，我都会及时回复的。 是，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手机里有1000位。1000位咱大城小事的听友啊、你要说每天是吧跟每一位朋友聊个5分钟、这一天呢也就没法上节目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没有及时回复大家的信息、也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一些。 这个您比如说像我们大城小事直播期间、像将近2个小时我们是不能够看手机的、所以这个也大家理解，不光是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可能有一些录音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慢慢理解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立秋您是怎么贴秋膘的哈。像空城只有旧梦在，你瞧人家名字、 特别有诗意 是吧。明天红烧肉还有炖牛肉，二肉合一，不等、两顿肉都吃。 那是啊，那绝对是妥妥贴秋膘 了。哎呀，横 啊、是啊，特别横彩。秀才说了，明天早上准备去牛街啊，买一根肉蝎子，回来呢炖一大锅，晚上就在家吃羊蝎子了，贴一下秋膘。 一根肉蝎子得多少钱？ 不知道啊，没买过呀。 你猜猜看，你我知道你没买过，你猜猜看，一根羊蝎子，羊蝎子，肉蝎子。 我这个，那你给我一个范围吧，或者你给我俩选项， 100块钱以下和300块钱以上、这两个就比较那什么了吧？ 我觉得是300块钱以上。 羊蝎子， 那就100块钱以下。 羊蝎子， 那就300块钱以上。 你看你这个摇摇摆摆的，就是。 我这不是尊重师长吗？ 啊，你吃过羊蝎子吗？ 我吃过羊蝎子 啊，全是骨头，没有肉，你知道吧？ 反正肉是比较少，但是不是还给个什么类似吸管之类的，可以吸的 那 是什么呀？ 骨髓是吧？ 骨髓是吧？ 啊。反正肉蝎怎么也得300块钱以上，我觉得 300块钱以上、那我还是答对了 吧、对对对， 答对了2次，答错了1次， 主要是这个不够自信， 行， 一咋呼就回去了。 成，下回我也找一个你没买过的东西，设俩选项问问你啊。 哎呀，还有很多爱的旋律说今天买了点五花肉，再加上排骨一起炖了，再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好好的过个立秋。 真不错，我觉得今天大家的留言呀、也给了我们一些在美食上的参考哈。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想好明天去吃点啥，不妨先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看看哪个能把您缠着是吧、明天我们就按图索骥去吃点美食。那是花开还给我们发来一张图啊，说这个立秋贴秋膘那是一定的，因为明天呢要出去，所以我今天就直接把这个腔骨给炖出来了，发了一张图，人家正炖肉呢。 是，然后特梅普也说，说小羊排啊，直接清炖就很鲜美。内蒙古的烤羊排先炖之后后烤，那么烧羊肉呢是过油炸的。 要说内蒙古的烤羊排，我觉得这也是不是王哥特别有发言权呀、人家那儿肯定就是吃草原上新鲜的牛羊比较多一些，没准对于什么牛排羊排的做法 也不太一样是吧。 哎，对，我猜想的是这样，但 我 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不过要说这牛 还有一种吃法， 牛还加儿化音呢。 要说这牛啊，还有一种 牛要加了儿化音就不太能吃。你没事不说了， 不，有一种牛我觉得真能加儿化音，要不您先听听。 你说 酸汤肥牛它是不是得加儿化音、 这倒是。 我要说就是特梅普人这条，说明天我就准备吃酸汤肥牛。 哦， 你总不能酸汤肥一牛，那就是一大头。 行吧， 是不是？ 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明天立秋您打算吃点什么哈，怎么贴秋膘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其实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咱都跟大家说了，北京现在有一些商区啊，就是这个扫描二维码或者测温、多多少少都有点 盘哄。 哎，学会了，还真不错。哎， 今天再跟大家说几个例子 这两天咱北京的疫情是有一些反复，所以呢，北京市的餐饮企业也开始执行高标准的防控管理。 没错。 但是记者走访发现，仍然有部分餐馆这个防控意识有点淡薄，甚至啊出现了消费者无需扫码就可以进店用餐等等情况。 哎呦， 陈女士来到位于王府井老北京风情街的一家料理店，进店的时候发现店家只要求登记姓名，但是啊却不扫健康宝。为什么不扫码呢？如果有红码的人进店，那这个店家压根儿就不知情啊。 你瞧瞧， 陈女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之后，店员才拿出了健康码，这让陈女士感到有些不安。哎呀，这也防控的太松了吧。记者呢四号晚上又来到了这家料理店探访，发现这家店的门口啊是终于已经贴上了健康宝的那个二维码扫码的那个码。但是仍然呢没有人监督， 真复杂。 所以消费者是仍然可以不扫码就直接进店。 哎， 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我的家那边，不是老家，通州区 啊。对，你住通州， 我们家就住万达广场附近啊。这个通州区的万达广场有一个西门，有一个金街，它是一个餐馆特别多而且客流特别大的美食街。四号晚上呢正值用餐的晚高峰，街区当中随手可见手拿饮料的或者是小吃的市民是逛吃逛吃。 哎，一边逛一 边吃。 对 啊，临街的小吃店呢也普遍没有张贴健康码，消费者无论是不是佩戴口罩都可以随意进出。有一家售卖臭豆腐的网红店生意特别火。 不是卖什么 臭豆腐？臭豆腐 这还能有网红啊？ 有，就是算是我们通州的小网红吧。我还吃过他们家 长沙臭豆腐还是北京臭豆腐， 他倒没有明确写，就是卖臭豆腐的啊。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呀？ 没，北京臭豆腐只是那个王致和那种。 您要是想 我那个窝头片上， 没事没事。您要想吃的话，回头欢迎您来我们通州 啊。你请啊， 我请。 啊、那可以有。 你看我这人多局气，是不是？ 哎、不错不错。 人记者呢探访注意到，不仅店内排队的消费者没有保持一米间隔的这个安全距离，而且呢为顾客取餐的工作人员压根儿就把口罩拉到了鼻子以下，就把鼻子给露出来了。那其实这个防护效果就大打折扣。相比于小型餐馆和美食街区，大型餐饮企业的疫情防控措施普遍来说更加规范一些。比如说通州万达广场四层啊，以品牌连锁餐厅为主，像什么菜篮港式点心、一品焖锅、喜家德虾仁水饺等等，店门口啊都张贴着醒目的健康宝二维码，并且有工作人员要求消费者扫码之后您再进店就餐。除了严格执行进店测温扫码之外，多家餐饮企业也是加强了员工的内部管理，增加了消杀的频次。比如说有一家湖大饭店啊，要求员工必须每隔半个小时您就得洗手消毒一次。而金鼎轩呢每隔俩小时要对整个餐厅的空间和地面进行一次消毒。麦当劳继续执行了一个无接触到店取餐的服务。而像北京的一些老字号啊，同和居、同春园等等老字号餐厅也是鼓励消费者呢来使用无接触点餐和结账的服务，推行使用公筷公勺。那么据华天相关负责人也介绍，目前华天直属的门店工作人员的新冠疫苗应接进接率已经达到了100%，那每天也会有两次有效的测温。所以说现在呢疫情形势这个有所反复，我觉得各个餐饮企业还是要加大这个防控的力度，这样让我们消费者进店就餐的时候也能够更放心一些。 反正你这么一说呢就想起了那句老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哎， 对吧，后边说的这些人家餐馆做得特别好，前面那些真是讨哄啊。 啊，是啊，特别讨哄。 所以咱们这叫见贤思齐，看到别人做得好，咱向人学习， 是 千万千万别跟那糊弄，对吧？ 查漏补缺啊，缺少的一些措施咱赶紧补上。不仅是对顾客负责，也是对员工负责嘛。 没错。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了一下这个礼让斑马线行人的话题。 嗯， 那么正在通过斑马线却有这个右转机动车迎面相遇，这是大家出行当中常遇到的一些情况。 嗯， 记者在多个路口探访发现，机动车右转不礼让行人，妨碍行人正常穿过斑马线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右转路口成了不礼让斑马线的重灾区。 哎呀， 8月5号上午8点半，正值早高峰，圆明园西路车来车往，一辆直行车辆停在右侧车道最前方，后边等着右转的车辆也陆陆续续等待绿灯通行。等这绿灯一亮，着急右转的车辆面对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哈。 嗯， 这油门离合配合的特别好。 有离合吗？现在？ 现在估计也有个别车友吧， 是吧？ 但是大部分都不用了，是吧？ 嗯， 一辆接着一辆从人行当中通过，因为右转车辆紧密啊，而且车速比较快，行人呢只能站在斑马线中间躲避。路口值守的一位辅警跟记者说：“说右转车辆礼让行人的太少了，都没这意识。说有的时候我们让右转的车辆稍微等一下行人，个别司机还会把那车窗户摇下来，冲我们喊。”我还着急过呢， 哎呀，你看看 这都什么素质，是不是？在光华路和东三环中路交叉路口有相应的车辆右转信号灯，但是右转车辆和行人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在光华路下的南侧路口，示意车辆右转的信号灯经常和人行道的绿灯同时亮。中午时分，一位女士穿过南侧路口斑马线的时候呢，被一辆接一辆的右转车拦在了光华桥底下。等车基本过完了，这人行道的红灯又亮了。 嗨， 没过去 是 啊。说每天都这样，有个路口啊就得等10分钟。这位女士有点抱怨哈。 嗯， 记者观察了一下，三轮红绿灯的周期内，只有2辆右转车辆主动减速礼让了斑马线上的行人。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许多司机呢也有主动礼让斑马线的意识，但是在路口开车的时候也有些无奈。 怎么说？ 我们节目昨天就说了，说一些司机就说，每次减速礼让行人的时候，后边那车总跟那儿滴滴啊、 哦，也就是说，我想去让行人，但后边的车催我呀。 对，他老跟那儿催呀，甚至一些等不及的车辆直接从后边超过我前面那车， 这也危险吧、 哎？是啊，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大家礼让斑马线的意识。 嗯， 8月4号下午6点多呢，在朝阳北路辅路向北右转的车辆也是一辆接一辆。当路口北侧的人行道绿灯亮起的时候，去往朝阳大悦城的和去往住宅区的行人涌上了斑马线，一辆半个车身已经越过斑马线的右转车辆被行人逼停，后边的车辆就不耐烦的跟那摁喇叭，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哈。 嗯， 那么这个绿灯还剩15秒，一位老人加快脚步啊，准备走过人行横道。当老人走到斑马线2/3的时候，一辆没有减速的右转车开过来了。吓得老人赶紧停在马路中间了。 您说说多悬？ 对，吓老人一大跳啊！ 嗯， 在记者观察的半个小时里边，右转车辆主动礼让行人的只发生了一次。行人安全通过路口之后呢，还挥手向司机表示谢意。一位行人感叹说：“这种暖心的场面实在是太少见了。” 是啊，就是刚才李凯老师说这新闻哈， 哎、 这些礼让的行为反而成了少数、 嗯。是啊， 这就有点奇怪了，是不是？ 嗯，其实呢，施画颜色醒目的斑马线就是为了提醒驾驶员咱得减速慢行、 嗯、 以便行人安全通过。那对斑马线的视而不见，不仅踩踏的是城市的文明线，也威胁了生命的安全线。 哎， 冲撞斑马线的司机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恃无恐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受过罚。 哦， 你闯红灯你挨罚呀。 但是啊，据说咱昨天的新闻当中不是说了吗、 嗯、 像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以后真的会有一些 对 记分的处罚，或者是经济上的处罚、 啊、扣钱扣分嘛、 嗯、 就是不礼让斑马线的这种情况以后也会要这扣钱扣分。所以你知道真要是能够通过这种手段像闯红灯那样的逢闯必罚，斑马线的秩序一定会有明显的改善、 嗯、 虽然了处罚不是目的，但 是 依法罚款罚分可以罚出交通安全意识、 嗯、 罚出恪守交规的自觉。有些人他就不自觉， 哎， 你不罚他吧他不长记性。 哎，但好像就是其他的一些城市之前也会搞一些活动啊，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呢？ 比如说杭州啊、 嗯、 人家杭州原来推出过一个活动叫做礼让斑马线的活动、 嗯、 其中啊就有一条，他说的是兼顾司机和行人两者的利益，倡导 车让人，人快走。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司机朋友要文明有礼哈，主动让行人。但咱作为行人， 能快走也快走， 哎，对，咱们也加快这个通行效率， 哎，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人车互动了嘛。 是， 既能保证咱行人通行的安全，也能保障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效率。咱说礼让啊，是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没错， 车让人，人卸车，这就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斑马线前，这个互相尊重，这种美好的约定才能在各个路口真实的上演。 哎呀，所以真的希望大家互相的礼让啊，开车得礼让行人，咱快快快过。然后你看，我还真有的时候对于那些礼让我，因为我带小孩过马路嘛，有的时候走斑马线，人家让我，我们都会，我真的会给人家竖个大拇指啊， 是， 表示一下， 点头之意或者招手之意，啊 哎。是，接下来是我歇会儿听首歌曲哈，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写“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没错， 当然也希望您跟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明天就是立秋了，您打算怎么贴秋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明天是立秋，您打算怎么贴秋膘？ 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不吃草的牛说，哎呦，现在还有专门贴秋膘的吗？生活好了，几乎天天都能贴膘。我总是下决心啊，要少吃点肉，但是见了肉就忘了体重。 说了半天就没忍住呗， 就是美食的诱惑太大了、 啊、 要说贴秋膘啊，那是历史上平常呢，可能原来大家的生活条件有限哈、 啊、 平常不能天天吃肉，那赶上这种逢年过节或者有节气吃点好的是一种原来的民俗。现在的人啊都是靠夏天来减肥的， 苦夏。 比如说呢，你周末是吧，早晨去奥森看看，跑步的人那叫一个多、那都能惊到你，所以这秋膘我就不贴了，但是吃肉还是不能少。 对， 那不等于还是您贴了秋膘吗？ 反 正但还是一边贴秋膘、一边健身，是不是？ 好多人健身就是为了多吃几口横的。 你要这么说也不能说没道理吧， 对吧？而且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像明天立秋，还是希望大家不管怎样啊，多做点肉、吃两口。你像 您明天准备怎么仪式感一下？ 我爸说了，他明天炖羊蝎子，让我过去拿去。 您明天不出现在台附近了是吧？ 明天不是，明天周末谁上班？ 咱们明天没有相见的可能性了是吧？ 你上班啊？ 不上班、 那怎么可能相见呢？ 你看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今天咱俩3090说的、说今天咱俩看了各位大厨级的听众朋友发的各种肉品菜肴、估计今天晚上咱俩就得提前立个秋。你觉得怎么样啊，李克老师？ 不怎么样。 行吧 然后请教我兔子说，又想起小的时候我很瘦、我妈提醒我，立秋啊千万别吃黄瓜啊，立秋那天总要给我做肉吃。立秋不能吃黄瓜吗？ 是因为黄瓜又细又长吗？有点像那个竹杆。 我们倒是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也是猜想嘛， 是吧？京、东牛哥说，鲶鱼烧鲶鱼那家大概是别的人做的，小楼的烧鲶鱼做的很不错哈。然后呢还有工长哥说，有膘正愁怎么去膘呢，就不贴秋膘了吧。 冬日思雨说，美哲啊，鉴于你对美食的喜爱，我们提醒你不要被美食给诱惑喽，就算李凯老师请你再横的菜，也要果断的拒绝， 不能够啊。 为什么要拒绝呢？我没太明白这个逻辑关系。 你听到我说不能够了吗？ 不能够拒绝是吗？ 不能够请你吃东西。 我以为是不能够拒绝。看来我还是把您想太善良了。 这什么叫想的太善良了呢？ 行吧行吧，您拒、您有拒绝的权利， 是 我有索要的权利。 人家莫龙这不常听我们节目是吧，说美哲和李凯的配合越来越听着舒服，这才是最硬的混双脱口秀。 我们是混合双打、 就是谁打谁还不一定呢。 好吧行，可以。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明天是立秋，您打算怎么贴秋膘，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能插一句吗？ 你说。 笑看风云说啊，说这个让李凯老师请客请吃涮肉、我就突然想到、是不是秋冬季节老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点涮肉啊涮锅什么的。 这涮羊肉一年四季都能吃， 都能吃是吧？ 对啊对啊， 比如今天晚上也是可以的。 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吧。 行，您说。 该你了 啊，该我了呀。 对，我上回说的斑马线的事儿 啊。行行行， 对吧？ 哎呀，再来跟大家说一个通地铁的事儿哈。 哪儿啊？ 三里屯啊。咱北京著名的时尚地标、 那儿没地啊？对，要通地铁是吧？ 要通地铁了、原来还真的是啊，就附近没有什么特别近的地铁站。因为地铁这个线网在东二环和东三环之间的一段缺失，所以很多年轻朋友坐地铁想要去三里屯的话，往往一般都选择在地铁十号线的团结湖站下车、再走上个几百米。那记者呢最近了解到，由雅秀变身而来的三里屯太古里西区会在今年的年底正式亮相。 那么在交通的配套设施上，正在建设的地铁工体站会设置一条地下通道，直接通往西区的地下。也就是说，到时候呢，咱市民朋友去三里屯不用出地铁站就能到达了。 哦，它有一个地下通道啊。 哎，直接通往三里屯的西区。当然这是在今年年底才会正式开放啊。咱说三里屯从2008年这个太古里开业以来，已经成了北京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商业中心。有很多的网红店铺，大家也会去拍个照，打个卡，吃个饭。那在2016年呢，三里屯太古里是正式实施了北京手电策略。这个手电不是那个手电筒的手电 啊， 是第一家店的意思。 你还见过手电筒呢？ 那必须的 啊，家里边唯一电器吧， 经常晃其他的小朋友。 火 那目前呢，这个北京手电策略已经和100多个品牌合作开设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其中啊，有的还是那些品牌当中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店。 哦， 所以你知道三里屯太古里还有一称号，叫做手电收割机。 很多年轻人愿意逛三里屯，就觉得这里边的这个逛的地方吧比较新奇。 是 啊， 这是年轻朋友心中的一个网红坐标哈。但是在很多老北京的记忆当中，还有一座大厦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就是雅秀大厦。 批发市场吗？ 您去逛过吗？ 没逛过，但是知道。 这个雅秀大厦的确是一座批发市场，原来呢也被称为小秀水。 啊，秀水练摊儿。秀水练摊儿。 您练过摊儿啊？ 秀水有摊儿的时候我逛过。 哦，那估计也有年头了。 非常有年头。 您要说秀水现在已经升级换代了好多次了，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2015年呢，咱说这个雅秀大厦也正式升级成了一个购物中心，尝试去融入三里屯商圈。因为经营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个项目啊，当时就很快陷入了一个关停的状态。直到2017年年底，太古地产以租赁的形式正式接手了雅秀。要说太古里西区，也就年底即将开放的那个新的区域，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并且把目前的停车场改造成花园，来改善大家的访客体验，还有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公共空间氛围。未来呢，还会建设一个地下通道，连接地铁工体站。要说地铁工体站也早已经启动了建设，根据相关的规划呢，地铁3号线1期还有17号线都设了工体站，可以实现换乘哈，这是一个换乘车站。那咱说这座车站，它离三里屯路还有工体北路的交叉路口只有200多米，那么根据建设方透露呢，这座车站除了在地下可以直接到达工体之外，还会建设一个和三里屯太古里等等建筑连通的地下通道，同时也会预留后期的连接条件。所以说咱作为乘客朋友，未来您到三里屯不用出地铁站到地面，从这个地下通道就可以直接抵达了，特别的方便哈。那当前呢，地铁3号线1期还有17号线正在紧张的建设过程当中，计划在年底通车的17号线南段并不包括工体站，要提醒大家。但是这个3号线1期通车的时间大概会在2023年，就是两年之后。 两年之后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喜欢逛三里屯的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一片说实话停车也不太方便啊，经常有很多的时候路上特别堵。 是 啊， 就是司机师傅一听，哎呦，三里屯啊都有点犯怵 啊。对啊，今后有了公交，不是有了地铁之后，大家去的时候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哈。 是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天立秋您打算怎么贴秋标，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说到贴秋标，大口吃肉，对吧？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件特别爽的事情。 当然现在也不仅是这个过节气的时候大口吃肉，当然生活条件这么好，我看很多朋友在聊天时也都说了，其实现在天天都能贴秋膘， 是 春天贴春膘，夏天贴夏膘。 只要是您不怕胖，天天吃肉那对身体不太好， 可能肠胃负担会重一些， 对，胆固醇可能会高。你别看有些人特别瘦了，胆固醇也高，也不太好。 这就是俗话说的瘦胖子嘛。别看看上去像一瘦猴，但其实没准也有个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高、胆固醇高，没准还有个脂肪肝。 真的吗？ 反正我应该有。 是真有这样的， 真有这种瘦胖子、 有这个瘦胖子， 胡吃海塞吧，都是 就是饮食习惯不太健康、 哎、 或者是作息不太规律。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一串字母，这你英语好，我估计你也看不出来吧， 这应该不是一单词吧 是吧。二位好，明天就立秋了哈、 嗯、 说我们家吃这个猪肉炖粉条啊，明天就可以休了，是准备休假了吗？ 应该是休息吧、 啊、 周六 吧， 是 吧 说我们家猪肉炖粉条这吃起来可香了， 这应该是一个东北名菜吧？ 东北 不知道您是不是、啊、是咱北京的朋友还是 不知道呀？ 对 呀、 啊嗯， 啊，然后呢，猪猪说明天打算贴秋膘，说实话不知道吃什么好，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哈，每天都能吃着肉，明天打算给我们家包点包子，包点饺子。炖个肘子，大家一块吃点，就算贴秋膘了。 是，芙蓉姐姐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是人家自己做的野菜馅的菜团子。 哎， 我觉得菜团子也很好吃啊！ 啊， 你看人家自己那个锅里， 那是野菜馅吗？我怎么觉得切开之后里全是跟四喜丸子似的，弄一丸子。 这显然不是四喜丸子的样嘛、 啊， 这一看就是面食嘛。那四喜丸子不是肉吗？ 不是我这 什么眼神啊？ 他美哲那照片，我这边是反光，那边是因为拿油煎过了，是吧？ 嗯，你看看，这就是白白胖胖的。 啊、行吧，啊，北京葫芦侠，这都是新朋友啊，这名字我听着都生啊。立秋饺子入伏面，要吃饺子贴秋膘得吃红烧肉，莲藕炖排骨，清蒸鲈鱼。 嗯， 然后呢，咱们山药银耳莲子羹。 哎呦。那还挺全乎 哈，这是润燥的时候要吃山药银耳莲子羹， 还真是哈。作为健康北京的主持人，肯定特别有见地。 啊、 这个立秋之后，嗨，我还没说我要说什么呢，您就没有 啊？我先把这个先整的把帽子先扣我头上。 就是说呀，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不就渐渐干燥起来了吗？ 嗯、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有秋燥的症状？ 嗯， 那您跟我们说是怎么润燥啊？ 不知道。多喝水吧， 行吧行吧行吧，这健康北京白做了。我看看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立秋打算怎么贴秋膘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聊天啊。说到、这个、 撂挑子， 不是哪能撂挑子不干活啊， 行，聊天聊天 啊，就是有些干的事儿吧真得撂挑子，真不能让他们继续干了，真让他们自己撂挑，就是这胡吃海塞、 哦、 虽然说大口吃肉啊是生活当中一件美事儿，当然你这种大口吃肉可能背后有些小的心思，比如说那些吃播的人、 哦、 对吧。其实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已经两个多月了，曾经风靡一时的大胃王吃播，据说他们也纷纷转型。 你知道他们转型干嘛了吗？ 干嘛了？ 有一部分转型成打卡探店了。 哎， 嗯， 然 后还有一部分呢、 啊、 转行干别的了。 哎，就不干这行了啊。据说呢，一些博主仍然没有放弃主打吃的多、吃的怪这样的夸张的路线，甚至还把那个宠物啊，家里边养个小狗啊， 吃了。 哎，不是，让它多吃。 啊、 让宠物多吃造成吃播的主角， 那也不太好吧， 特别不好嘛。反正在视频当中有人是这样说的，说我发现我这是昏掉了，花几百块钱买个泡面，4184大卡，需要跑一个马拉松才能消耗掉，就是那方便面啊， 嗯， 齁的个齁的个的、 哦、 然后一些自封吃货的博主一边搭配可乐和炸鸡大口吃着泡面高呼太美妙了，一边在结尾的时候捧了一个硕大的碗，很无奈的表示两个人吃一小时居然剩下这么多，完全诠释了什么叫泡面吃到吐， 而且还浪费呢， 特别浪费。评论里边有人感慨说我一个星期都吃不完，也有人质疑说像这样的吃播不会得肠胃炎吗？ 嗯， 还有人忍不住提醒千万别把自己撑死啊。 嗯， 这说话不客气啊， 是但话糙理不糙啊。 哎，另一段视频当中呢，这名博主选择挑战网红食品，其中就包括一款号称来自巨人国的香肠、半米有余， 半米有余 啊哈，就跟到你腰比你腿还粗的香肠。 嘿，比我腿还粗香肠那也没多粗呀。 啊，真的吗？对于香肠来说它就绝对够粗了哈，反正就做出一脸陶醉的表情，屏幕上方出现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的提醒。 哎，您刚才这么一形容哈、我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 是吧？ 你想想吃一根大腿那么粗的香肠、是不是挺吓人呢？ 太不适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据说都是为了博人眼球。 那可不是吗？ 其实他们据说就像美哲说的，还有一些转型呢就去探店了，都是以大胃作为卖点，圈粉之后呢疯狂带货。一名粉丝超过800万的博主为了蹭某饮品的热度，咱就不说什么牌子了哈、一口气点了24杯饮品，然后逐一插上吸管，然后呢他也不一个都喝的一个特别干净，一样喝一口，然后评价之后哪个好喝哪个好喝就放下来了。所以有网友不禁就在评论当中说，你喝这么多剩下怎么办呢？ 对吧？ 嗯， 换个吸管让别人喝， 那多不卫生啊， 对吧？另外一位粉丝量超过3700万的博主更为豪爽，直接啊自带一个直径将近1米的盘子去吃小龙虾， 这么大个， 一米的盘子他是怎么抱过去的？ 嗯，不知道呀， 啊、 捧着呗， 还捧着鸳鸯火锅去买奶茶的。这种所谓吸引眼球，这种确实是很多网友感觉有一些看起来一点都觉得特别的恶心， 就是看起来真的是不太舒服、啊、 没有食欲啊、 嗯、 这些所谓的探店不单是为了店家做宣传，有一些记录还显示这些博主在七月份有31场直播带货，累计销售量突破10万件。类似的操作其实还有很多哈、啊、有一些网友也说最近几年吃播越来越火，有的为人的博眼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完全没有下限。那么在网友徐先生看来，这些只顾流量以身试法的行为注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没错，包括现在其实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去治理， 法律嘛、 法律去治理这些不文明的吃播行为哈、 哎。 但是我们说总有一些人嘛，无利不起早、 嗯、 为什么要做这些让人觉得特别博眼球特别不舒服的视频？其实无非还是为了流量。 是 为什么要这些流量呢？无非是带个货呀，赚个钱呀，接个单呐、啊，帮商家打个广告啊， 主要是挣钱呗。 哎呀，反正这个其实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哈、 嗯、 当然也是一个灰色的产业链、 嗯、 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可以出台更严厉的一些法规去规范我们这个整个吃播的市场、 哎、反而也就是大家不看骚扰他们也就没什么流量和粉丝了。 如果您要是真是为了分享生活去吃一顿美食，拍点小视频、 嗯、 打个卡也无可厚非、 嗯、 但是为了赚钱不要道德底线，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提倡的。 没错。 哎呀，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 嗯、 7月底，7月27号上午，有一名男子呢是开了一辆车替自己的儿子送货， 嗯， 但是因为驾驶证和准驾的车种不符，被交警给拦住了。 哎呦， 结果啊，货没送成，还把自己送进了拘留所。 到底怎么回事？ 当天早上8点左右，昌平交通支队高速路大队的民警正在京藏高速辅路开展交通违法的整治工作，在对一辆小型封闭货车进行检查的时候，民警就发现啊，驾驶人彭某他持有的是 C3 驾驶证。 嗯， 哎，这我还不，我只知道有 C1 C2， 这 C3 应该是什么样的车种啊？ 你是 C 几？ 我是 C1 呀，就是自动挡啊、哦、不是手动挡手动挡，我是手动挡的本儿，但后来只开过自动挡的车、 哦、 那 C3 呢？ 我 C3 我不知道，我这对这个车型我也是 C1、 嗯、 我还是从那个 B 本降到的 C1。 哦，是吗？ 对对对， 就是因为驾驶技术不过关降级 了。不，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是 C， 反正那时候吧，就是出了 C1 这样标准、 嗯、 我们那时候只有 A 本 B 本，好像大概是这样。 行，别管怎么说吧、 啊、 反正您有 C3 的驾驶证，那是无论如何不能驾驶这种封闭的小型货车的、 啊、不能开货车， 不能开货车、 嗯、 那面对警察叔叔的询问呢，驾驶人彭某也是说，哎呀，我确实知道我这个 C3 的本不能驾驶C1 的车型， 你看， 但是我也事出有因嘛、 嗯， 我着急送货，所以就想着冒险啊，开车出一次门吧。 不是，他说，你说替儿子送货吗？ 是啊，替儿子送货嘛、 啊。 经过了解啊，这个彭某和儿子是一块在咱北京做生意，平常呢，这辆封闭的货车都是由儿子驾驶。 嗯， 但是你说儿子今天有事不在呀。又恰巧遇到了一位客户要求送菜。 哦， 你说这个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那我不能摆在我面前的钱我不能不赚，是不是？为了不影响生意，所以彭某就怀着侥幸的心理想要自己去驾车跑一趟。没想到刚出门、 嗯、 这半道上就被民警查获了、 嗯、 因为彭某准驾不符，民警是依法扣留了彭某的车辆。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因为驾驶和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嗯、 彭某也是受到了10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处10天的行政拘留处罚。 哎，所以我觉得倒是心疼儿子啊， 嗯， 儿子有事儿去不了，那我来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 是我觉得还是不能怀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没错， 你这一次没被查，那2次3次可能他还会选择冒险去开这种、 嗯、 准驾不符的车。 对，因为说实话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车身到底有多大， 嗯， 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本都开不了大公共， 哎， 那大公共的司机知道自己车多宽多长啊， 嗯， 对不对？所以人家是有一定的 理由， 是 对吧？所以咱们还是遵守纪律，遵守法律， 也是吸取这次教训吧。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然后很多朋友都发来的是照片，像时光雕刻说，明儿立秋您看我怎么贴秋膘。然后我们一看照片，好家伙， 哎呀，眼花缭乱呀，那上面是烙饼吗？ 烙饼吧， 底下是肉是吧？ 啊，肉，而且是一盘摆的满满当当的肉。 那我估计这吃法应该是烧饼加肉， 旁边好像还有一盘宫保鸡丁呢。 哎呦，看着真不错、 是吧？这个真好。 嗯，这是烤鸭吧？这是哪位朋友发来的？ 这个不像烤鸭，我怎么觉得像烤全羊呢？ 啊，是羊吗？ 啊、 我这儿有点看不清。 我们俩这反光。 只要说错了啊，官方回答就是屏幕发光。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9290说，为了健康啊，其实我平常吃肉都稍微有些节制。对于爱好肉食的我来说，哎呦，觉得有点无奈。但是明天好了，明天切对这个贴秋膘不是吗？名正言顺。吃肉没有任何人反对，爽。 哎，然后纳进我心也发来了一张照片，怎么贴秋膘？烤鸭。哎，发来的是那个片好了的烤鸭的这个照片。 哎，您烤鸭都会卷那个饼吃吗？ 会啊。 哦， 你直接不蘸不卷饼，直接吃鸭肉是吧？ 直接那个加肉蘸酱吃。 刚才谁说自己是一个瘦胖不瘦胖子类的？ 谁？我没说自己啊，我是说有这么一种现象、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体型苗条，可能就会放松这种警惕、但是出于健康北京主持人的搭档啊，我也就是友情提醒大家，还是多正常做一下体检、了解一下自己的各项身体指标 是吧。行，算是圆回来了，是吧？ 作为健康北京主持人的搭档啊，我现在也越来越有健康的意识了， 对吧？早睡早起，身体好， 那必须的。 还有一些朋友9290说了，明天立秋，懒人懒办法，叫份外卖，但是必须是正宗的红烧肉。 哦，正宗的红烧肉，明天可以点点横的哈。 哎， 要说那个点外卖的话，您一般都会点点什么横菜呀？ 我很少点外卖。 哦、 家里边因为自己做饭嘛，当然偶尔也会点，就是确实懒得做饭了。 那我给您就是推荐一个横菜，您可以点外卖的时候点一下、尝一尝。 比如， 就四个字儿，特别简单。 什么呀？ 满汉全席。 好啊， 叫上我 啊，叫上咱节目组啊。 没有人送吧？这个？ 那也可以到店去吃嘛。 还有像北京男人说，今儿啊，我明天值班，今天提前贴秋膘了、上午买了4斤多排骨，现在给炖上了。一会儿等我们家少爷下班到家，就开始喝点小酒，提前过立秋了。 哎呀，这日子真美哈。 哎呀， 猪猪说明天贴秋膘，说实在的真不知道吃点什么好呢。现在大家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天都能吃肉，明天我就打算给家人包点饺子，再炖个肘子，大家一起吃点，就算是贴秋膘了哈。当然今天我们直播间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美食，相信您现在肯定也心里有了自己的一个参考答案，是不 是？ 就是 明天到底吃什么。 可能现在正在犯选择纠结症呢、因为花样太多了。 燕林说怎么贴秋膘啊？烤肉呗。发来这照片还不是那个咱们中国的这种烤肉，一看应该算是一个韩国烤肉吧。 哎呦， 还是个 日式烤肉、韩式烤肉和中国式烤肉 分不太出来， 它怎么分呢？ 拿那个穿了串的、使了铁签子，就是中国烤肉。 这是中国烤肉 是吧？ 这是不是这个烤羊肉串吗？ 羊肉串，当然包括有一些咱们的所谓的烤羊排，对吧？ 要是那配菜里有什么泡菜、辣白菜，那是不是就是大概率是韩国的呀？ 我也不太懂，没吃过，要不然请我一顿。 这得多少钱呀、 不知道多少钱，没多少钱。 行行行，我可以， 行啊， 真的可以。 哎呀， 但是呢，你知道就是有一个成语啊，叫做变本加厉。 然后呢？ 就是我请您一次，您还我十次。 这是什么道理？ 或者是咱中华民族有一个传统美德，叫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哎、你这个成语学的确实不怎么样。你说个礼尚往来吧，我也就罢了。 行行行，我的意思是，我是那个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 我要是你就不再拽词儿了。 啊，行行，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这个吃什么，四牌了直接就发来一张照片，就说肘子过瘾。啊，一看就是明天准备想吃肘子。 芙蓉姐姐说了，离开主持健康北京，我想她肯定不会吃外卖的。但是啊，芙蓉姐，今天中午我们尊敬的李凯老师就点了外卖。 没有，我吃了一个那个汉堡嘛。 那不是外卖吗？ 没有，去店里边吃的。 行，那个汉堡也是控制量嘛，也不是特别健康，是不是？ 还行吧。 啊，行。 相对来说，不是那种油炸的 啊， 好吧。 然后3090也不知道说的都，我们都忘了这茬了。说小美反应真快，真聪明，懂我的意思。当然了，李凯反应更快，一句不怎么样就断了念想 啊。说什么不怎么样了？就是请客吃饭这事儿， 好像是吧？我也不记得了。 咱就别掰扯这事儿啊，反正都没谱的事儿。拼音说了，明天啊贴秋膘，我准备吃红烧鸡根儿。是鸡翅根吧，应该、 哦、 是吧，用冰糖先炒糖色、红烧之后啊颜色就特别好看了，看着就会特别有食欲，再焗上一盘大虾、再炒上一盘西红柿和菜花、然后再烙上几张烙饼， 真好。 哎呦，你看我这标贴的有荤有素有主食，还健康呢， 听着就饿。 嗯 啊，然后 FM 美美说秋膘每天都贴啊，然后呢但是现在讲究生活仪式感嘛，所以还是特意准备安排一下， 哎， 准备去一下这个稻香村买肘子、买薄饼，再做个油焖大虾， 哎， 啊，清蒸鲈鱼， 啊，清蒸鲈鱼， 炒几个青菜， 喝， 啊，搬桌子菜，丰盛的午餐。 现在大家就真的是选择会越来越丰富一些、 哎。 还有一种啊，就是享受美食的形式，也是自主性、机动性、灵活性特别强。比如说 Morris 说的，明天我准备和几个朋友去吃自助， 哦， 是吧？那菜品就 扶墙进去，扶墙出来嘛。 啊，进去的时候是饿的头晕， 扶墙啊， 然后出来的时候是撑的扶墙。 对啊， 您都是这么着的是吧？ 一定要吃到最大能吃赚回来是吧？ 行行行，人家要吃海鲜自助，各种生猛的海鲜、 啊、 大鱼大肉。 嗯，行吧，反正明天是立秋，大家希望大家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啊，贴个秋膘，但是一定要注意健康，也别吃太多， 那没错， 对肠胃有一定的负担。 是呀， 那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还有周末版的节目啊、 哎、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新闻2021，下 周一 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无缺点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当我在你的城墙上